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签到的，我们来提前看一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到底是哪十位朋友。 哪十位呢？ 今天的签到第一名是陈丽，第二名是逝水无痕，第三名梦幻莫妮卡，第四名江中草珊瑚，第五名是点点的爸爸。 嗯， 听到第四名之后很多人应该已经安心了吧。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是天使，第七名雪云轩，第八名是熊满满，第九名李丽，第十名是虎子。第四名虽然上榜，但今天好像最近好像成绩没有前两天好哈。 嗯，我们今天来看到前到前十名已经到了哈。那有人问我们说周杰伦呢？其实这个版本啊，就是之前的时候有周杰伦跟蔡依林一起合唱过的《骑士精神》，那么有卓林自己版本的一个《骑士精神》。今天呢，用这样特殊的方式来开启我们8月16号的早安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来聊的话题。 嗯， 我发现这个话匣子只要一旦打开了之后就不太好关上。 是， 因为最近呢，确实大家都被这部剧疯狂的圈了粉。 哎，没错啊，今天夏天呢最火的这部剧呢毫无疑问就是延禧攻略了哈。而且呢没想到时隔七年呢竟然又入了于妈的坑，之前呢有多唾弃她，现在就有多爱她哈。 对，现在多打脸哈，就是又一个真相警告，于正写的那种烂剧我再也不想看，真好看。但谁也没有想到呢，就在《还珠格格》复播了21年之后的这个夏天，五阿哥妈妈他们那一辈年轻时候的故事又让清宫剧火了一把。 嗯， 你能想象能把《延禧攻略》当中的人物跟《还珠格格》当中的人物对应起来吗？ 对啊，就是我当时虽然没有看出来，但是后来想想他们的这个身份故事，就想到了这些。而且呢，你知道吗？这部剧还可以把《甄嬛传》当中的一些人物也串进来。 对，有一部分是可以的， 因为皇帝他妈就是甄嬛。 是这样的。 然后很多人说没想到甄嬛啊你也有今天。 对，追剧呢追到现在人物设定冲击最大的就是娴妃。对，就是那个还珠格格里面就总是要害那个小燕子的那个皇后啊。 嗯， 但这部剧当中对娴妃这个人物的描写呢反而是用了女主式的成长经历，就是用这种一开始深明大义不惜争斗，然后真爱皇帝，到经历了重大变故然后黑化，一步步爬上了皇后之位的这个设定啊。 是，所以呢这部戏当中呢我想对很多人都来说都有很多的冲击，尤其是这部戏当中有人说女主应该是个铁头，因为呢她基本呢两集就遇到一个坎儿，然后呢一个人上去就单枪匹马把这个事情灭掉哈， 就节奏很快，就一般的清宫剧好像不是这样的写法，一般也要怎么样，就是你知道一开始要各种大女主啊，她特别厉害，她特别无辜，她小白兔，但这个没有，这个女主一上来就是一副我已经见惯了一切， 一般都是隐忍多 集，我什么都能解决， 对，一般都是隐忍多集之后呢，突然来一个大反转嘛，这是一般的套路，但这部戏里面不是，就是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直接上来就跟你斗，就跟你撕哈， 对，那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掉进了延禧攻略的这个坑里面哈，最近翻一翻朋友圈或者看看大家的这个聊天，所以我们紧跟一波潮流，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哎，不是延禧攻略，来问问大家，你曾经因为追剧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 是，你曾经因为追剧做过什么疯狂的事儿？只要听到静瑜的哎一出，你就知道后面肯定有反转， 有转折，对，此处有转折。那么问问郭鹏吧，你因为追剧做过什么疯狂的事儿？ 我好像大概一天半之内，在一个暑假哈，基本就看完了40集电视剧。 一天半看40集，快进吗？ 基本不快进。 你不快进的话，也就二十多个小时、啊。 我基本就是睡了3-4个小时吧，估计。 我想知道是哪部剧。 就《凉凤有幸》《秋月无边》。就是那部那个韦小宝传奇了哈。 就觉得 张震岳演的那个。 那这次你怎么会掉进《延禧攻略》的坑？因为作为我对你的了解，作为一个虎扑男孩，你怎么会对《延禧攻略》感兴趣？ 就是《延禧攻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呢都不看，但是有一天呢，我看到了虎扑上有篇帖子，有一哥们儿他是这么发的，他说像我这种虎扑男孩，每天只会打篮球，对不对？但是我这两天呢，每天打篮球回去呢，就跟我女朋友一起看一集剧，吃饭的时候， 嗯， 然后忽然昨天我发现我女朋友没有看，然后我就问他，哎。昨天《延禧攻略》你怎么不放了？然后那个女生就把这段话转到了豆瓣、知乎等等的帖子上，然后大家引起纷纷的争议啊！ 就没有想到培养出来了一个热心的观众啊！ 对，确实 太火了，自己都惊讶了。 是， 那 Mercy 也跟我们说，一天看完了24集电视剧哈，是鹰隼大队。那各位因为追剧做过什么样疯狂的事情，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那最近呢，因为这部大热的《延禧攻略》，很多人是就是饭也不吃，觉也不想睡， 嗯， 而且就抱怨他更新的太满，只要一出新立马就去狂追。那么对于这部剧当中的一些人物设定啊，包括主题曲啊，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路虎为《延禧攻略》演唱的主题曲，名字叫做《看》。

历杠杠的哈、估计你们都没听过神话电视剧。 神话的电视剧版，对，一晚上 好像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因为神话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一部电影来的哈。 小陈曾志丽娜跟我们说，国产的第一部穿越剧《穿越时空的爱恋》，那么看完小丸子就开烤鸭馆啊，我就连吃了两天烤鸭过瘾。顺带我也想起了《天下无贼》，就是刘若英当时吃烤鸭的那一段。 嗯， 好吧，我应该是被烤鸭带节奏了。 对啊，我们今天说的好像不是吃的吧？每部戏当中都找到烤鸭哈，专门奔着烤鸭去的感觉。 就可能是因为看某部剧啊，比如说主人公吃什么我就馋什么，我就这样把自己踹胖了200多斤。 两百多斤， 我说的是郭鹏，谢谢。 啊，是这样吗？接下来这个人呢，我觉得就是确实让我不得不佩服了，因为你知道 Friends 是一部超经典的剧嘛，对不对啊？平行世界说呢 ，Friends 我一天看一季。 一季、啊、 对，然后呢再加上指环王加长版，一天看完三部，一部三个多小时。 那你真的是特别厉害， 追剧大神哈、啊、那真是。 是你是连续的吗？就是为了这个追剧啊，能够持续多长时间不睡觉？也想问问大家，我们来收集一下看最高记录到底是谁吧。 嗯， 前提就是说连续的哈，不睡觉的。那么 Scandy 啊跟我们说，最近《镇魂》里超火的朱一龙，各位了解一下啊、因为朱一龙最近代言了某快餐品牌哈，我就专门早起去买他的帕尼尼早餐，就为了想要他的一份海报。我跟你讲，无独有偶的，就是我们一位同事，就有一天我突然刷朋友圈，然后就看到他发的，就是说今天早上加班实在没有办法去某店，那么有人可以去帮我买一份帕尼尼早餐吗？早餐你可以带走，请把海报给我带回来。 哎，真的有这样的人吗？ 对， 这堪比我们小的时候去收集这个足球明星的海报哈， 就收集小浣熊卡片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啊。 对对对，水浒一百单八将卡的之类的哈。 对，那唐唐跟我们说啊，看张一山的余罪，那你应该对我们郭鹏很熟悉吧？就傅老大，各位了解一下。 小二， 最近很可爱的，就我们有一位听众每天早上都来得早，因为收到后花园当中来跟郭鹏对暗号。这位可爱的听众就是虎子， 嗯， 虎子会说。大哥，我是于小二啊。那么郭鹏就会回小二，今天晚上河边接头。虎子就特别配合，好的大哥，今早大哥我在。 哎呦，你把我们俩这个戏都给演出来了啊！你这个编剧真的是够够的。你昨天看了于正的剧， 你们俩好幼稚啊！你们俩 你昨天看了于正的剧以后，有没有想给我们俩编部戏出来哈、啊？ 就我没有这个能力，但你知道之前就是给于正吐过的槽，这次一都捡回来哈、啊。 于正的剧。我再也不看了，真好看、 啊、真好看啊。乐哥毛西也说，追剧的话我觉得是反复看了多少次啊，每一集都知道台词是什么，什么样的语气。 嗯， 你像延禧攻略当中高贵妃说给本宫撕了他，感觉这个撕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啊。 是撕这个词儿用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你知道乾隆皇帝其实有40000多首诗吗？然后大家都说乾隆皇帝在这部戏当中呢，其实表现出来的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有爱，或者是特别特别的忙于政务，但是就不知道他那四万多首诗是什么怎么写出来的。 就没关系，4万多首1万多首都是悼念富察皇后的，所以得先先把感情戏演完，才能有这个灵感去把那10000多首先写出来，对不对？ 感觉就是发朋友圈的感觉，一天发一个。 对，就追剧的一个神级的表现呢，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跟剧联系起来。比如老毛心接着跟我们说，明天就要过七夕了，祝愿大家都可以找到你们真爱的西塔拉尔琴。 西塔拉尔琴， 尔琴， 尔琴啊！ 就祝愿你们都能找到你们的真爱，尔琴。 太厉害了哈！这都是算是一种暗号接头，对暗号的一种感觉了。 是，各位可以继续把答案。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因为追剧你做过什么样疯狂的事情？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部戏了哈，是改编自著名的作家马伯庸的同名小说《四海惊奇》。目前呢，已经由爱奇艺投资的制作出了3D 的动画版本。《四海惊奇》呢是以海战题材为背景的，这个好像比较少见啊。 嗯，那这一次呢也是融合了冒险、奇幻、史诗、权谋这些因素来展现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见闻和航海传奇。了解四海惊奇，接下来我们要跟着刘思达一起去海边。这首歌曲是一首合唱，但是非常朗朗上口，叫做《带你去海边》。 想带你去夏日海边，捡到贝壳给你做条项链，没人可以打扰我们时间，潮起潮落没有终点，你的眼睛像海洋。Yeah, yeah, yeah， 保重又带点倔强 Baby let me know。散步在飞驰楼，躺在沙滩看日落，我要为你吃西瓜，再带上你喜欢的冰可乐。想讨论未来和从前，不如安静陪你还有时间。别闪躲，我要你眼睛看着我，我承诺爱你比这海水更多。想跳入漩涡中沦陷 Baby like a doe Say ooh I can't find ain't nobody like you. It is how you make me wanna to do. 你的微笑让我中了毒，在这一个夏天站在你的右手边，我想带着你走。借我眼中只能看到你的美。 So beautiful， 想看你微笑、和你独自坐在私人楼顶，每个挂着沙的猫都有顶，我聪明的手心藏着流松，你懂你，看着你的眼睛和你说别的不要，只要有你就行。想和你冰淇淋拿起来为你吹口，无论你想要什么，那我这里全都有。 Baby 你的心事 already know， 你想要的 already know。 在傍晚看着夕阳沉进大海，那么多计划我们还剩一半。现在就现在就现在，我想 应该没有很强烈的想要去海边的冲动，因为我们北京的天就已经让你感受到好像就到了海边一样。 只要心里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就随便躺在一个地上，然后把它劈成海滩是吗？ 然后这个旁边放点沙子，对不对哈？ 那今天呢，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各位已经来跟我们各种比拼啊，自己因为追剧做过什么样的疯狂的故事？ 对， 看完之后真的是自叹不如啊。 嗯， 我觉得我能够坚持的就是差不多到了半夜四五点，那个时候就只剩下一口气了，我就一定要睡一觉醒来再说。对，就是追到就你知道就是脊背后面都已经整个开始抽搐，但是还是觉得哎不行，我还是想把下一集他到底怎么了看，真的就是看进去了。 那静宇你还是确实挺不错的，那你确实非常爱看剧啊。 对啊对啊。 然后你做的最疯狂的一部剧是什么？ 就是刚刚有一位朋友提到了，就是我跟他看的应该都是一部剧，就当时还比较疯狂的是那个浪漫满屋。 浪漫满屋是吧？ 嗯对，就是当时、因为第二天早上还要上课，然后就趁爸妈睡了之后，因为他们不允许我晚上偷偷看，然后趁他们睡了之后呢，悄悄的过来，然后打开电脑，打开的一瞬间还要捂住他那个，就特别怕声音再被爸妈听到，然后就戴上耳机，也不敢把声音放太大，然后就悄悄的在那边看，然后为了害怕他那个光就从我的房间透出去，我还要再拿一个自己的纱巾，整个把自己和电脑埋在一起。 是你扮过《白娘子传奇》里面的那个纱巾吗？ 觉得那个是蚊帐。 蚊帐啊！哎，我发现我们都有一样的童年。哎，就我小的时候，为了去看一场体育比赛，基本也这么干过。没想到你们是为了追剧哈、 就是真的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来追剧啊！因为追剧用过特别疯狂的事情。那么各位也发过来了自己的答案。高涛跟我们说，小的时候呢是买 VCD 的光盘，一部剧十几张，看两集换一张盘。后来有压缩版的啊、一张盘什么都有了。 是，你知道当年在那个 VCD 的时代呢，我当时追那部剧也是这样嘛，啊，后来呢，当时如果真的是尿急准备去上厕所的话呢，就会摁一下这个暂停键。后来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拿着电视遥控器，看什么节目都准备摁一下暂停键，你知道吧？ 看什么情况下都要用一下暂停键，要用 对吗？ 对。 那你刚刚提到半夜起来起夜哈，我们有一位朋友说，我半夜上厕所回来，突然想起来，哎，还想继续看，然后呢，我打开手机接着看，算吗？ 啊，这个应该也算吧，哈。 就是本来已经睡了。 然后起来上了厕所，突然反应过来，哎，不行，那个环节我还是想知道，然后我打开手机接着追。 那我估计您后半夜应该就没有睡觉吧，哈。 对，那这是肯定的呀，大家追剧好像都喜欢熬夜去追哈。 是。 正方形饼干说，最近我正在给所有的人都安利杨紫和邓伦的香蜜，不是五毛特效哦，起码10块钱，就是看完正剧预告，看完预告看花絮啊，推荐给我，我回去看一下。 长腿鱼， 就是突然没反应过来是谁，推荐给我，对对，谢谢谢谢。 油面鱼， 因为我还挺喜欢邓伦的。 是啊，邓伦长得还挺帅的。一览众山小的说，尼基塔从第一季到第四季，我追了5遍，追了5遍，你应该是奔着 Magic Q 的颜值跟身材去的吧？我估计 就是所有的全部都要看熟悉，就像刚刚我们有朋友说的，它里面的每一句台词，你应该都知道是以什么样的语气念出来的啊。嗯，各位为了追剧做过什么样疯狂的事情，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嗯， 那么最近大家是在追剧，我们是在追一个人的演唱会。8月25号，杨丞琳马上就要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办自己的《青春住了谁》的演唱会了。 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杨丞琳的第二张专辑《遇上爱》。其实呢，很多人呢都知道她第一张专辑《暧昧》嘛，那样一种清纯可爱的小优的风格。那么第二张专辑的《遇上爱》的时候呢，很明显就已经转变了一些了，这个风格好像变得更加多元一点点哈。 对，那也是要传达出一种沉醉在爱当中的甜蜜的感觉。那么成林的这首歌就叫做遇上爱，也是第二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北京音乐广播也作为这次杨成林演唱会的首席合作电台，祝愿演唱会圆满成功。 情有没有站牌，有没有线索可猜，我为谁够，什么时候来，我该用什么心态，等一份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暗爱的平凡女孩，不需再平凡的等待，遇上爱那一天有可怕难思念，想想谁把脸 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想知道是谁拿到了7夕大奖，隔空为心爱的人送出爱情的祝福吗？想知道8月17号主持人思萌会带着您怎样对心爱的人表达浪漫吗？请关注每个工作日12点播出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共同见证7夕节从天而降的爱的惊喜。倒计时第2天。

欢迎光临店里的时光，这条街道转角的地方，我需要一个饭团，一杯豆浆，在下着雨的微凉早上。后来变成两个人的时光，睡到中午才懒懒起床。我们要两杯咖啡，两份便当，一同浪费午后的暖阳。那些寻常景色，寻常模样，只因为你而显得不太寻常，而你便利的经常退场，打败我若无其事的假装。那些寻常景色，消磨的时光，如今想来不痛不痒。这条街道转角的地方，我需要一个饭团，一杯豆浆，在下着雨的微凉早上。后来变成两个人的时光，睡到中午才懒懒起床。我们要两杯咖啡，两份便当，一同浪费午后的暖阳。显得不太寻常，而你便利的经常退场，打败我若无其事的假装。那些寻常景色，寻常模样，只因为你而显得寻常，而那些慢慢消磨的时光，如今想来不痛不痒。欢迎光临便利的时光，陪我度过夜的漫长。 满分音乐早餐， 享受完音乐早餐的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静瑜现在开始不带大家去吃了， 带大家去做了哈。 对，就是我们开始要动手了，因为之前的时候也带大家强调过早餐的重要性，吃什么好啊，吃什么不好。紧接着呢又带大家去世界上环游了一圈，然后回到咱们国内啊，就是各种地方的特色小吃品尝了一遍，接下来回到家里阅尽千帆之后决定自己动手，怎么样？ 所以你做过早餐吗？ 我们食堂挺好的。 哎呦， 我们食堂师傅水平特别高。 我们俩这两个拆台的主持人该怎么办呢？你说啊？ 但刚刚的这首歌曲也很想推荐给大家，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便利时光》。有没有从曲风当中听到一点点熟悉的民谣的味道？因为这是来自《中国好歌曲》当中大火的刘胡毅来为他们编写的。 是刘胡毅之前的是《从前慢》嘛，对不对哈？那首歌曲呢，确实是非常非常打动人心。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互动到的话题呢，其实也是跟你记忆当中那些。比较深刻的点会有关系的，那就是你为追剧做过什么样的一些疯狂的事情。 追剧疯狂哪家强？我们来看杨静。他说为了追亲爱的翻译官，其实是为了追黄轩啦，专门去瑞士玩了一趟，剧中出现的苏黎世大学、卧轨梯田啊，我全部都去一一打卡了，好在景色也超美。 你知道我上次看到有个人呢，专门因为他是超级这个 big fan 啊，就是那部这个篮球的这个动画片啊，这个灌篮高手嘛，然后呢他会专门去日本的那个场景当中，把当时那个场景一一复刻下来，而且对应的是这个动画片的画面啊， 就要去打卡，就都有这个打卡的心态在啊。就我刚刚没有提到，就以前的时候就很喜欢看这个《浪漫满屋》，就可能这是作为女生来讲的话，会觉得说啊，《浪漫满屋》这样的剧就超浪漫的。然后去到韩国之后，我也会一一的找到他们的景点，包括他们其实当时拍剧的那个 Full House， 最后也会变成了一个景点，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但是刚刚我看到了一位朋友，他跟我追一样的剧，不过他是一个男生，他很可爱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追剧其实是为了跟他女朋友有共同的点啊，就因为他女朋友很喜欢看， 共同去打卡也 OK 了哈， 所以他要把这部剧整个刷一遍，这样就知道说哦，女朋友的点到底都在哪里哈， 我准备去哪里打卡， 对，这样整个就对得上一些了。 哎，那我问你静瑜，我喜欢星球大战，我应该去哪里打卡？ 星球大战在家里吧，租个碟好不好？我帮你租个碟， 背景是星球大战是吧？耶、yeah ， 就也可以自己去洗一个巨幅的海报出来哈。 是哈， 你很好玩，你可以这样去买周边啊。 买周边， 对， okay， 现在周边这么火啊。 然后摆一圈出来是吧？学会放弃说呢，2000年的时候为了看《流星花园》，一晚上没睡。记得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平板电脑，有 DVD 看的，所以一晚上都在换光碟。哎，我跟你说，当时所有看《流星花园》的人，基本都是这个套路，都是用 光碟。 光碟对。 还有芋头也提到了今天一开始就跟大家来分享的最近大火的《延禧攻略》，说我最近追《延禧攻略》，嘴都比以前利落了，说话都锋利了，发朋友圈的有的说简直就是词库啊。 来，我们看他的朋友圈怎么说的。他朋友圈呢打死一只蚊子，他说人心存良善更应懂自保，你要我一包，我要你一命，福祸相依啊。果然嘴很利落啊， 让我想到了这个《延禧攻略》当中的第一集啊，就是魏璎珞刚刚上线， 就人心存良善嘛，对，他经常老应该说这句话啊， 这个 太厉害了，对， 厉害厉害。各位因为追剧做过什么样疯狂的事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除了追剧之外呢，其实有一些综艺也追起来让你欲罢不能，因为他们现在都学坏了。 是， 你知道，就是编剧特别是剪辑师，他们会把最后一个悬念给你剪到这一集的最后，让你忍不住就要想看下一集， 然后得等一个礼拜之后再看啊，一个星期之后再看，对不对？ 是，就是《爸爸去哪儿》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6》，现在已经播到第6季了，将在今天中午12点上线芒果 TV。 对，这一季的4位原生家庭呢，是有陈小春的 Jasper 父子、杨烁、杨雨辰父子、包贝尔、包可爱父女以及耿乐乐、纳多父子将开启冒险之旅。 哎，这四个其实我都挺期待的，因为陈小春和 Jasper 因为是在上一季当中就备受好评，所以这一季就继续留下来参加了。对，包贝尔的女儿包饺子，我也特别可爱，大名叫包可爱。那这一次呢，他们也是为全新的《爸爸去哪儿6》演唱了全新的主题曲。每一季都是根据嘉宾的不同会做一些改变，就包括前面那个词，你还记得第一季的时候是林志颖？ 对， 对，林志颖唱的。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对啊，然后我是你的大树啊， 我是你的大叔。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6》第6季的嘉宾带来的新版主题曲《爸爸去哪儿》。 嘿嘿嘿，宝贝们，我们今天要录新歌了啊！我们要先练习一下，好不好 ？OK，one、okay, two three。 我在家里有一个人酷。我是你写不最美的情书，老爸老妈，爸爸去哪儿呀？ 我可以让

And the crowds don't remember my name. When my hands don't play the strings the same way, I know you will still love me the same. Cause honey, your soul could never growBaby, your smile's forever in my mind and memory. 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And maybe it's all part of a plan. Well, I'll just keep on making the same. 这首歌曲曾经在 Billboard 的榜单当中哈、啊，一直雄居第一名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你会发现呢 ，Ed Sheeran 呢，如果你第一次听的是 Shape of You 的话，你会说哇，一个快节奏的明星又横空出世了。发现他基本只有这首歌和高维 g 两首歌比较快一点，其他基本都是这种比较抒情一点的、啊。 对 ，Thinking Out Loud 啊 ，Perfect 啊等等的，都非常的适合在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各位行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当中来一起来聆听。同时呢，聆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你因为追剧做过什么样疯狂的事情啊？ 嗯， 各位真的是没有最疯狂，只有更疯狂。 我们这边有一个阿波茨的，他说为了追《西游记》，哇，86版《西游记》嘛，特地去了一趟黄果树哈、 啊。据说去黄果树瀑布打卡啊，刚刚提到了，就特别喜欢一部剧的话，就会要去它的拍摄地去打卡、啊嗯。 我觉得你呢可以加上一点点《西游记》的 BGM， 比如到了黄果树瀑布之后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哎，我会这样，就是我去每一个地方，我都会找当地的这种特色的音乐，比如说去云南的时候，我就会听黄渤的《去大理》。 对 对，然后再如果说去日本的话，我就会听一下就是程璧的那个冲绳民谣、 哦、 就迅速的把你带入到当时的那个情景当中。黄果树瀑布的话也可以带一下，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应该是哎猴哥哎，咱们那广告怎么说来着？狗捏 喝啥酒、啊、 别别别，换一下，别老一个广告，其他广告商会有意见哈。 是， 比如关税降了 mini 现在多少钱了？ 别这样， 来问问大家，因为追剧 做 过什么样疯狂的事情、啊、 是， 喵说用了一个晚上追完了整个系列的《异形》， 嗯， 看着他心跳加速，口干舌燥。是，对，你确定是《异形》没错？ 我觉得你应该能够当选我们今天应该是最夸张的这个追剧达人了哈。 对， 追一晚上《异形》，你是而且一晚上《异形》哈。 对， 我觉得这算是练胆吧，以后再看任何的片应该都不怕了。而且我是晚上看《异形》是吧？ 难以想象啊。 对， 依依马蕾蕾说，作为80后。 啊，虽然我过着老年人的生活，每天十一点准点睡，四点准时醒， 四点准时醒 啊！ 你还晨跑吗？ 你知道我四点醒干嘛吗？我看一集电视剧，再起床准备去上班。 起夜之后，然后先看集电视剧。 这不是起夜，起夜是起来之后还会继续睡的。这个真的是早起看电视剧。我有听说过早起吃早餐、早起晨练。第一次听说到早起看一集电视剧再去上班。 我人真的是被尿憋醒了。 但是这个早起看电视剧啊，你确定？但你自制力真的非常强，就只看一集，不会接着往下看。那作为我的话，就看完一集就还想再看一集，可能我真的就会耽误了上班。 是，啊，这个狂野天鹏，狂野天鹏说：“二师兄，月月鸟之前的那部美剧当中的国产二十四小时，有一天播完，我曾经疯狂的在一天之内不睡觉的一天看完，他真的没有睡觉一天，二十四小时哈，因为那个片子的名字叫二十四小时嘛， 就花二十四小时把它看完， 二十四小时一个小时的看，正好看二十四小时哈。 大家真的太厉害了啊！各种追剧的疯狂事儿都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往第43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因为最近呢，他们也是公布了入围特别展映单元的片单，大家比较熟悉的也就是华语影片《宝贝儿》是入围了这一次特别展映的单元。 电影《宝贝儿》呢是由侯孝贤大导演来监制啊，刘杰执导，杨幂领衔主演，郭京飞、李红旗主演的一部文艺的剧情片。讲述呢是一个严重先天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江萌拯救了另外一个被父母认为无可救药的缺陷婴儿的故事，将于10月19号在全国公映啊。 想象到侯孝贤跟杨幂的这个搭档，我真的还挺想去看一下的。那这一次是入围了多伦多电影节的特别展映单元，名字叫做宝贝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悬，宝贝。 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我的宝贝。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但是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 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生活大魔方， 生

尽享酸奶荷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一直以来，高温和跑者就像是一对闹别扭的小情侣。现在盛夏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初秋的温度仍然不可小觑。所以如何才能健康又安全地跑过整个的高温天气呢？曾经指导过 Beyonce 健身的美国著名私人教练卢克泰斯特为宾夕法尼亚州的运动健康学会专门制定了一份针对户外运动的指南，从训练的方式、营养补给以及装备选择上全面去指导跑者。本周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来自于这一份专门为你送出的高温运动指南。在夏天，户外运动的另外一个天敌就是高湿度。由于湿度和气温都非常高，所以运动时流出的汗水都会覆盖在皮肤身体上，难以蒸发，降低血液的流动性，容易去损害心血管的功能。泰斯特表示，按照宾州的运动健康协会制定的最新标准，室外温度超过32摄氏度，湿度超过 60%， 就不应该选择户外运动了。如果高于这两个双重警戒线，那么不但需要每隔15分钟就要进补水，还需要再降低 15% 的运动强度。当然，同样的温度和湿度在不同的人的感受当中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小旺福《我当你空气》。空气当中湿度和温度的变化，对于那些不敏感的人来说，可能这正是他们在夏天锻炼的最好时机。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我当你空气》。 别问我把你当什么东西， 要跟你一起。 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小女生关于恋爱的心思就是这么直接，没有你我该怎么样能活下去啊？ 是，所以呢，小女生呢一般来说都会在爱情当中呢是沉沉浮浮，起起伏伏，但到最后呢会发现，原来那个渣男根本就不值得爱，还不如看一集《延禧攻略》哈。 你看你最近就是《延禧攻略》看多了，说话都是起起伏伏，善恶有报，各位小主平心静气。 平心静气是干嘛？准备要接下来继续跟我们说点什么东西、啊？ 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事情还挺炸的啊、但不是炸裂的那个炸，就是盖最近也是好沉。腻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最近呢是发新歌了。不过这个新歌呢是电视剧的主题曲，这是徐海乔和宋祖儿主演的青春热血古装电视剧《夜天子》，两个人是上演了一个古装版的痞子英雄。 对，那么这首主题曲《山外青山楼外楼》呢，是由这个中国好声音的选手李嘉格以及刚才我们说到的著名说唱选手盖爷啊，是联手倾情演唱的。盖呢是参与制作的这个里面的歌词，而且呢他的这个 rap 这部分呢是霸气豪迈，非常非常的厉害，搭配上李嘉格柔美高亢的声线，会诠释出夜天子当中的江湖豪情。你知道上一集的这个当时的那个风格一出，你不记得有一首歌曲让艾热他们来演唱吗？倩女幽魂，大家都觉得被他们俩有点浪费了这个题材。如果盖爷来演唱的话，一定会有一种别样的中国的武侠的这种豪情在里面啊。 对，强烈浓郁的个人风格啊。那这一次是唱给夜天子的一个主题曲。最近这个电视剧市场真的是竞争特别的激烈。你看昨天刚刚上线了陈坤的这个新的电视剧，那么还有之前的这个延禧攻略啊，现在也是正在热度上，马上这个夜天子也要加入到混战当中了。那看看这部主题曲能不能够先帮他们打响先行战。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嘉格和盖带来的《山外青山楼外楼》。 楼外有人，天外有天辽阔，爱恨情仇七十八宿，多少纷扰今宵只一壶酒， 两手清风，放得下是轻松，若隐身遥远，当年勇，佳人不离痴情梦，知己古今总难求，如遇另一个我。 一时辗转千万里，山高水长寻伴你，莫问千百重击虚浮神话换我来造一句。看过了路过了大漠狼烟，也是口子心所见的一边，天涯变明月四处不见，一壶茶一宿装一宿白卷，莫非你修为不够，或许他再来不配，化身是肉，也还要看个波折。山外青山楼外楼，人中龙凤尽风流，别来沧海痴一笑，叫他风尘人未休。山外青山楼外楼，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辽阔，爱恨情仇七十八宿，多少纷扰今宵只一壶酒。山外青山楼外楼，身在其中方知天高地厚，抽刀断水水更流，笑看繁华尽落如云悠悠。 这天太遭罪，去哪儿都得一身汗。 那是你姿势不对，现在花三成首付买帕萨特，享两年零利率和14000元置换补贴，以后就能开着帕萨特吹着双温区自动恒温空调，去哪儿都凉爽。 什么？北京人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18日，相约北京百得利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欢乐你的上班路。 今天8月16号是美国的一代摇滚巨星猫王逝世41周年的纪念日。那虽然说猫王已经离世多年了，但是他还是持续不断的一直在吸金。 是，根据福布斯的统计呢，在去年呢，猫王全年的总收入达到了2.3亿人民币，成为了已故名人收入榜的第4位，而 Michael Jackson 在这个榜单当中呢是高居榜首啊。 那我们来看看他大概收入是怎么样构成的哈，因为人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歌曲版税之外呢，每年他的大碟定期都有100万张的销量。 哇！ 想想现在很多的新歌手退出来之后都达不到这样的数字， 新歌手的碟绝对不挣钱哈。 但是在逝世41周年的时候呢，每年他的大碟差不多也都有100万张的销量。此外呢，副产品也就是他的故居恩典园的门票收入也是猫王的一个收入的来源了。 是，其实除此之外，我都知道一些关于猫王的事情，大家其实都还可以挣钱。比如说他生前路过那个录音棚，现在已经成了这个田纳西州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录音棚，很多的摇滚乐队啊，包括嘻哈乐队啊， 去致敬， 就不光去致敬，还要去专门在里面录上一张，这样可能标榜自己是传人的感觉啊。 是，我是去猫王的那个录音棚去录的啊， 也算打卡了哈。 对于猫王呢，更熟悉的一个认识就是在电影《阿甘正传》当中啊，阿甘有在电视当中看到他演唱的那个片段。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对，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就是那首歌《Hound Dog》。 You ain't nothing but a hound dog to cry all the time. You ain't nothing but a hound dog to cry all the time. Well, you ain't never caught a rabbit and you ain't no friend of mine. Well, they said you was high class. Well, that was just a lie. Yeah, they said you was high class. Well, that was just a lie. Yeah, you ain't never caught a rabbit and you ain't no friend of mine. You ain't nothing but a hound dog crying all the time. You ain't nothing but a hound dog crying all the time. Well, you ain't never caught a rabbit and you ain't no friend of mine.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 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北京时间8:20，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来收集一下大家为了追剧做过什么样疯狂的事情啊。 是 嘉龙跟我们说，我当时追指环王啊，我记得有个影城曾经搞过3集连放。 嗯， 哇，看完之后那叫一个酸爽。 三集连放中间有没有午餐时间或者餐补时间啊？ 不知道会不会留下来。而且是电影院里面看，你知道吧，在家里你还可以暂停去吃个饭啊，上个厕所啊，在电影院真的就只能一口气看完了。 对啊，仰望星空的说，追剧疯狂当然是我们海贼迷了。我自打看海贼已经有8年了，海贼连载了21年，我肯定有比我追的还要久的哈。 嗯，提到海贼的时候，我不是好人也提到了，他就说追啊，当时上学的时候每天下载好，晚上看到2块电池都没电我才睡觉。 嗯， 连续看了好几天，把当时600多集海贼王都补上了。 对啊，这个600多集海贼王太厉害了哈。所以呢， 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一个动画片已经演了21年，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那你真的还要补它吗？我的天哪。 这儿有一位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特别一点的啊，他说呢，他看的是大宅门，绝对是国产电视剧的张哲哈。 对，是哲，他说看的是大宅门，一天半看完了整部。大宅门也是一个史诗级的一个电视剧啊。 啊， 一天半看完了整部应该是60集还是80集吧，如果没记错了。 是，这是哲啊。但是这边呢还有一位，他说的也是大宅门，绝对是国产电视剧的巅峰之作。他你们俩看的是一部电视剧。 啊，是，而且他说看完了之后对大宅门倒背如流。 哇，太厉害了。 那你也可以去北京的很多地方去打卡呀，比如说没事去喝个豆汁儿什么的，感受一下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一些风情啊。 杨呢这个答案会比较有意思，他说的这个基本就是不会落幕的一部电视剧。他说我最近在追早安音乐秀，一直在到期。 这种听众朋友们发个奖好吗？来看看最近有什么演唱会的门票了。 请多来一打好吗？ 熊满满说，你们今儿一直在说延禧攻略，在吐槽于正，我想问于正之前拍啥了，大家对他评价这么差。 哎，不管于正之前拍啥了，反正现在有一部《延禧攻略》就够了啊。 对，而且因为大家都在讲说啊，继《甄嬛传》以后，好久没有这样的电视剧能够引起这样的现象级的一个连锁的反应了， 轰动，对吧？ 对，那首先呢，是大家惊奇的发现说，剧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历史的史实，包括哎人物，比如说就是这个宫女啊，应该是要戴3个耳环，就扎3个耳洞的，其实都是有史实依据的，所以这部剧其实是有很扎实的对于历史的一个考证在的。 是， 所以大家也因为这部剧燃起了一个清宫热。 嗯， 最近关于乾隆那部分时间的一些历史啊之类的小说啊，卖的都特别的好。 是，而且你要知道这部戏呢，基本呢把大头呢都放在了这个舞美或者道具这部分上 制作，所以看起来觉得赏心悦目啊。 哎，没错，所以呢这部戏呢大家有没有兴趣再去看一下呢？但是可能相对来说就不能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一晚上全部看完了啊， 因为现在一天也是只出2集。 对， 等得很辛苦啊。各位因为追剧做过什么样疯狂的事情，都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梁朝伟的事情，来先鼓鼓掌哈。 嗯， 这次他要回到导演马楚成的攻略系列电影，那是之前拍过东京攻略、韩城攻略，这一次的欧洲攻略会在明天上映。 是，这一次呢梁朝伟的搭档呢换成了吴亦凡 Chris Skrskr， 他将和唐嫣在片中谈一次恋爱。片中呢梁朝伟扮演的是特工榜排名第一位的国际高手林在峰，和唐嫣呢饰演的女特工王朝英呢是亦敌友的关系啊。 他们两个为了找回一个全球监控系统，携手展开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夺命追踪。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结识了吴亦凡饰演的计算机黑客洛奇，还有杜鹃饰演的女特工。单看这个演员的阵容名单就非常的具有吸引力了。 嗯， 明天上映欧洲攻略。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劲舞乐团，我在欧洲打电话给你。 放下行李，忘了在意你的

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34，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你好，我是郭鹏。 刚刚广告之前给大家推荐了梁朝伟这次再次回归马楚成导演攻略系列的欧洲攻略。那接下来呢，贾樟柯导演也有新作了，这个电影呢《江湖儿女》之前也跟大家预热过很多次了， 是粉墨登场啊。《江湖儿女》呢是从巧巧和兵哥两位江湖儿女的浪漫传奇爱情故事，切入到了近20年的时代变迁，向观众展示了中国独有的江湖情谊的这样一个故事哈。 那董冬冬跟陈曦这一次是联手唐维维来给江湖儿女演唱了同名的主题曲，就叫做江湖儿女啊。想象一下董冬冬的这个风格再加上唐维维的这种声线，所以他们也是想诠释一种一生很短只够爱一个人，而一生很长用来找一个人的主题。就特别喜欢贾樟柯的这种电影拍摄风格，每次你在看的时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 娓娓道来， 但是当整个电影落幕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深深的被震撼的感觉。 沉浸式的这种观影体验在贾樟柯导演的这个作品当中呢是体现得特别特别的明显啊。 一生很短只够爱一个人，一生很长用来找一个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唐维维的如果有来生。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 如果有来生，来自唐维维。 今天咱音乐秀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为了追剧做过什么样疯狂的事情。蓝森跟我们说，我在一个周末看完了两部军师联盟。你们刚刚提到说看轻功剧会对轻史感兴趣， 对， 我看军师联盟哈、啊、是边看边搜索，为此还专门买了好几本魏晋时代的书和人物传记来了解。 所以呢，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这个很多女性呢都对轻功史了若指掌，而男性呢都对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的历史了若指掌哈。 但是最近《延禧攻略》也是圈了一大波的虎扑直男粉哈、就比如说以郭鹏为代表的 对， 那这次提到《延禧攻略》呢，还有好多人在问我说，哎，最近这个特别火哈、大家有提到说那个皇上都是大猪蹄子这个梗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对，这个包括呢，这个最近的皇后不是马上快要仙逝了吗？最近有一大波人呢是每天哭天喊地的，你知道吗？在我看来，虎扑直男对这件事情呢也是情有独钟，说皇后这么好怎么就会死了呢、 就大家也会在问说，所以皇上到底为什么是大猪蹄子呢？其实这部剧当中哈、特别好玩的一点呢，就是聂远饰演的这个皇帝也算是刷新了这个古装剧当中皇上的颜值了。 对， 但是呢他这个大猪蹄子的感觉哈，比如说贤妃很关心他，但他就特别的漠不关心。这可能就是更多集中于女生想要对男朋友的一些吐槽吧。 是， 还有的第二点就是不懂怜香惜玉，你看你就只对皇后一个人温柔，你对魏璎珞的态度也太冷漠了吧。 是，然后网友呢这个回答其实也很有意思，包括那个为什么叫大猪蹄子呢，网友说大猪蹄子呀是夸人的意思，就形容一个男人像猪蹄一样充满了胶原蛋白哈。 这是聂远最近在自己的微博上去问大家哈，说谢谢大家对于延禧攻略的支持，但是为什么都叫我大猪蹄子呢？接下来呢就有一波皇上的粉丝哈，就各种的夸你呢皇上，大猪蹄子是好词儿，你要真信了那就 不是聂远，关键是自己觉得好不容易演一次皇帝，以为大家对自己的评价都是皇帝怎么样皇帝怎么样， 是 上来了一句大猪蹄子， 这也是一部电视剧造成的一些反响啊。 是， 各位因为追剧做过什么样疯狂的事情，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一起跟我们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丹麦的女歌手 Mo 带来的 Kami Cash The Good Morning Show 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了追剧做过什么样疯狂的事情，大家的答案真的是五花八门，而且让我们特别的感慨啊。 对， 通宵追剧已经不算什么了，比如说提前追好了之后去单位看啊，夹在书里看啊包括为了追剧买了整整三大包光盘包的这个 Mercy 也是要给你点点赞了。 是啊，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呢，就是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我准备去看剧，但我一定要做好提前量的这种准备工作哈。 但是呢，提前没有做好准备的话，临时做出一些决定的话，我特别佩服雨涵宝宝。 嗯， 但是我当时看台湾版的《流星花园》，一天一夜都没有睡，我还请了一天的病假，请病假追剧，这个是目前为止我觉得很厉害的了。 这个我们不能鼓励啊，但是你干了这件事情，说明你当时确实是完全沉浸在这部这个电视剧当中了，对不对哈？ 对，但是好事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他说：“嗯、哎呀，前些年啊，有天晚上打开电视看《琅琊榜》，结果每集结束的时候，他都给我留一个诱人的悬念，我不自觉的就按下一集、下一集、下一集，这样一集复一集，无意中看向窗外，天已经亮了。 我跟你说，我刚才跟你说到的是最疯狂的事情是三天时间集中看完了那部《韦小宝传奇》嘛，对不对啊？ 嗯。 那其实《琅琊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传奇。第一呢，是因为《琅琊榜》上映那年我没有看，而是第二年开始看的。而且从我开始看之后呢，我每天就是松散的看《琅琊榜》一部戏，我看了七个月。 就你随时看，你随时都能接的。上的这种感觉啊， 对，就我随时看，我今天停，我可能两三天之后再看下一集，但我看了七个月终于看完了。 七个月也是热门剧，就是会无限循环播放。小莹也说追剧吧谈不上，但是我特别喜欢无限循播啊，就八七版的那个《红楼梦》我至少看了有二三十遍， 《 甄嬛传》估计也有十几遍，那最近大火的、我们刚刚在聊的《延禧攻略》之后应该也会在循环吧。 是跟你有一样的想法的还有湖南卫视啊， 对， 你看这个《甄嬛传》啦，或者是这个《还珠格格》，《还珠格格》今年上映还是当时的收视冠军啊， 这次可以把《还珠格格》和《延禧攻略》结合在一起看哈，你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再加《甄嬛传》 我就特别想注意一下贤妃旁边的那个嬷嬷，我就想看看容嬷嬷到底是谁演的，她在这部剧当中是不是也姓容啊？ 容嬷嬷， 这就很想知道容嬷嬷。 是，所以呢，我每次看到那个皇太后的时候呢，每次都觉得有点出戏，我想甄嬛你怎么瞬间就老了这么多，好沧桑啊。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 Billboard 公告牌两百专辑榜的一些消息。美国说唱音乐人 Travis Scott 的新专辑 Astroworld 是在上周空降到了冠军。 嗯，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大热的 Drake 之外呢，还有人可以空降冠军，看来今年的这个冠军这个宝座呢是争夺的非常的激烈哈。对于第一周的销量还在2018年的这个美国唱片市场上排到第二名来说的这个 Travis Scott 来说呢，这是他本人第二次在公告牌当中来登顶了哈，也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嗯， 对，但是整个专辑哈，就是美国的这个说唱流行音乐的话，相对于来讲过于激烈一些。 对， 那么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就是在最近比较火的中国新说唱当中，艾热和李佳隆合唱的那首，我本人觉得还比较好接受的一种说唱形式。我们来听听《星球坠落》。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有时候你会烦恼丧气，慢到想着放弃，让我无法放心 girl， 从来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 girl， 明明那么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伤心 girl，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现在更珍惜，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才不想分心，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虚伪，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相互意会，感受心扉，感着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不会像任何人一样对待你，对待你，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心爱你，用心爱你，没有人像你一样让我动心，怎没有人有你一样迷人声音，我就像 拥有一艘 rocket 都随时晓得你在哪里，他聚在你总是对我打击，我说没得进去那是假的，去了每个地方前途定位跟我一起共同进退，对不起我总是跟你顶嘴，导致每次都不能够去应对，可总是分了合合了分，情人总分分合合，他没有爱的线，就为我们挖的坑，对我争强好胜，还有比谁付出的多，我们总是喜欢争。 I can let you go let you go I can let you know let you know 就在这一种就是每一首猜猜会记得爱爱的猜是拜拜，你变得猜猜会变得乖乖，时间太快快不想等待，带你来比赛，两个人像在演戏剧，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你知道我才没有什么秘密，你声音太凶到我不急，你总是说我算个什么东西，从没有人会这样对你，距离产生怀疑让人抑郁，因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一个是东一个在西， 好好听啊，来自艾热和李佳隆的星球坠落，这是目前这一季的中国新说唱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品了， 也是播放量最高的一个作品。接下来呢就是我来自新疆，我是儿子娃娃。对， 你会发现现在不仅仅是这个电视剧啊，他喜欢做悬念，综艺节目也真的是一波比一波强， 是 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新说唱大有拍成偶像剧的架势， 对， 就是自从这个吴亦凡跟 纳吾克热 对两个人的这个 CP 的新一波的时候又有了新的剧情在 了，我要确定他心里有没有我啊！最后我确定他心里有我，我就特别高兴了哈。 但是上一周留下的一个悬念呢，那就是吴亦凡战队他到底会淘汰谁呢？哎，到底是满舒克呢还是不是呢？ 还是不是， 因为网上其实已经有消息放出来了， 感觉基本就是满舒克的感觉了哈。 但是这周还是在等着去看哈。各位因为追剧做过什么样疯狂的事情，今天都是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了。那么追剧来讲最疯狂的事情呢，直接就表现在金钱上，除了像郭鹏刚提到的买手办，还有就是充费付费。喵阿也问我们说充会员算不算呢？就宋仲基跟宋慧乔结婚的时候，我突然好想再看一下太阳的后裔，但没想到居然收费了，我一咬牙一跺脚充了会员，不过现在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现在我看延禧攻略可以多看八集。 哎，你刚才这个哈哈哈哈怎么 他自己打的哈哈哈哈， 但我觉得你刚刚给他演绎的特别好啊， 因为你知道就别人还正在看这集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多看八集，这个时候优越感爆棚。 忽然发现我其实也有会员，我今天晚上准备过去多看八集。 比如说你现在聊到这个皇后快下线了，皇后已经下线了呀，我告诉你接下来怎么样。 是有一点点这个我们看足球的时候呢，比别人网速快一点的感觉，就是你在这边还没看到进球，那边球进了，你这边场上没有任何的局势的变动，过了三分钟以后发现你这边球也进了哈。 各位为了追剧啊，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今天做过很多很疯狂的事情。不过呢，在那一瞬间，这部剧带给你的一些快乐的感受也是无可匹敌的。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的是，觉还是要睡的哈。剧什么时候都能看。 是，所以呢，不要那么疯狂的去追剧，慢慢的细水长流的去追剧才好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吧。来看一下今天呢，继续受高空偏北的气流控制，天气呢是以晴为主，能见度比较良好。今天的午后呢，最高气温是30度上下，气温略有回落，还是比较炎热的，请大家采取有效的防晒措施。 对，但是明天也就是周五的时候啊，受这个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傍晚到半夜还是有雷阵雨天气的，雨量是分布不均的，要提醒大家注意去防范了。那目前呢，本市是处在地质风险的黄色预警当中的，请大家不要前往山区。重复的话哈，要说好几遍。 是， 但是因为最近的时候，大家应该也收到了10086提醒大家的这个短信了。 哪根哪儿都是。 不是，应该防山是真的滑坡了。就我们每次提醒大家的时候，可能就嗨，没事儿，哪能那么巧就被我赶上？那真的可能就是赶上了。 对，所以呢还是一定要注意，这两天呢既然天气呢是阴晴不定，所以呢还是不要去比较危险的地区去活动，在家追剧看剧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哈。 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周深，化身孤岛的鲸，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再见了各位。 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